系又翻嚟啦，大匪嘅特别环节，其实冇停过噶，不过就系话希望啊收多少广告费啦 ，YouTube 咁啊半个钟头一节啦，其实一路讲顺路讲落去啦。共产党嘅架床垫屋，佢请一千人，就揾一千人去阻住佢，睇住佢唔好俾佢贪污，跟住佢再揾一千人咧，就监管呢一千人唔好俾佢贪污，然后再揾一千人。其实共产党上高嗰个官僚架构就系咁样，一个睇住一个。点解市长又要有个市委书记？你留意下，点解一定做任何嘢？厂长有个厂委书记，其实互相制衡，不停都做呢啲嘢。共产党左手信唔过右手，从来都系事实。所以做任何嘢，佢哋系咁谂。但系你使钱使得通，佢哋共通都有一个，即系叫收租佬。我哋六几年代、五几年代、七几年代，即系睇啲贪污片，全部有收租佬嘅。大陆一样，所谓要俾钱，就要俾通俾对咗人。咁呢啲人好叻嘅，成日飲飲食食喺某啲地方你会出现嘅。譬如好似隐蔽啲嘅地方啦，所以隐蔽啲嘅就唔係真係隐蔽嘅，即係清静啲嘅地方啦，譬如好似深圳咁啦，黄岗村黄岗公园啊，里面有间酒楼㗎。嗰度有多啲，我哋有啲叫蛇仔啦，我哋啲叫呢啲先至真正嘅大哥，因为呢啲人先至帮到你，佢就喺嗰度收钱。咁咧，佢就放咗好多條線出去做下線嘅，好似傳銷咁。呢啲人咧就專喺政府各部門，政府各部門由朝到晚閒人嚟嘅，冇嘢做嘅，日日喺度飲，喺度買嘢食啊，食飯都坐喺度。點解？佢等你有困難，你有苦主，即使你辦個車牌都啦，你唔熟個手續，屌搞到頭煙唔撚知點搞，佢就走同你講：喂，我收1000蚊啦，同你搞掂佢。同你搞掂佢，你乜都唔使做，你坐就得㗎啦。啊，啲嘢我填，你签个名，其他我填，咁佢同你搞多个车牌㗎啦。车管所大把。係呀，全部都系个产业链系咁成。你海关上货啊，日日都人动喺度㗎。哦，你批货扣咗啊，乜乜啦，好啊，我帮你搞啊。嗱，你唔好搵第二个，佢真系叫你唔好搵第二个喎。一来你搵第二个可能平过佢，同佢有竞争。第二，你搵第二个，佢上高嗰个人就唔做啦，因为咧唔想互相竞争，即系呢一个人可能帮呢个人收钱，嗰、那个人就帮嗰个人收钱。咁你如果你又叫佢又叫佢，咁咪通天咯？一通天嘅时候，屌你老味，你收钱我冇理由白白送啲钱俾你。我话你收钱啊，屌你同我争客，卒之一拍两散唔做，你只可以搵一个，要搵到一个对嘅人。呢、这个就系共产党嘅处事手法，佢哋永远冇竞争噶，佢唔好执社会嘅，大家争地盘，唔需要。举例，即系大家有一个职位系做科长嘅，我同你都系副科长，咁啊屌你，我升一个，咁好啦，我唔会同你竞争，我只会揾你食饭倾偈，喂，屌你老母使200万，嗱呢100万我出。啊！你又出100万，你做啦，你做科长，或者你出120啦，我出80啦，你上去做个正科长，你做正科长最紧要落到嚟嘅时候咧，大家收钱嘅时候分饼仔，我有份，所以大陆系冇竞争，咩选举咩点样做法都系一样，系冇竞争，官系咁样买翻嚟，你唔好以为真系睇电视剧，你又想做，我又想做。曾经有段时间系，而家好坦白噶啦。屌你老母，大家摆明居嘛？喂，你有兴趣，我有兴趣。喂，你后台够硬。喂，我都出翻部分。总之，屌你老母，大家夹计搵食，你唔好拦我。件事就系咁样，所谓蛇仔就咁嚟。咁我当时都喺深圳度，有啲朋友啦，有啲朋友。咁识得个专系收钱嘅。是帮税局，即是税所，但叫税所，帮公安，帮海关，帮企业管理科，收钱嘅。所有嘅嘢，尤其嗰阵时有暂住证添啦，暂住证啊，啲蛇仔出去啊，同啲外来人员啊，要有暂住证㗎嘛。而家就居民证啦。咁暂住证全部 明明你真係辦個暫住證五蚊，但你辦唔到，你揾佢三百蚊辦咗個暫住證，公價識得人收請飲請食飯，佢覺得你都 OK 啊，就平啲。甚至當時嘅藍牌車，而家就變曬滴滴啦。藍牌車拉到充公價車，你想攞翻架車出嚟三萬，哇！交警開咗條數三萬，實俾一萬，有兩萬就個蛇仔，佢哋覺得人分。個產業鏈係咁成嘅，所以咧，你唔好以為做官嗰個最揾錢，可能幫手收錢嗰個先就係最揾錢。我識得呢個。又是潮州人啦，其实在深圳最巴闭就是潮州人，海关就四会加潮州。潮州人，潮州人势力最大在深圳，即是这类的工种他最大。那他呢，我识他呢，在潮州起了屋买，又亦都在城里面买了楼，在深圳两层楼，他老婆湖北人，在湖北几层楼，自己揸架宝马七系，个老婆揸保时捷。唔争钱嘅，我识佢嗰阵时咧，即系大家嘻嘻哈哈。而家见到我，唉、哎，你啲唔好，佢唔会嗌我港产嘅。我成日落嚟香港噶啦，唉、哎，都唔知道你点样搞到乱立立，搵钱咪好咯？点点点点点，同佢喺埋一齐，我好少埋单，因为我冇本事埋张单。咁但系佢同我一齐都好嘅。譬如嗰阵时有我帮我一啲朋友办深圳户口啦。啊！嗰阵时就冇而家咁容易，咁嗰阵时办深圳户口需要好多钱，同埋要有一个好强大嘅能力。咁佢都帮我啲，即系帮我有啲外来嘅人口办过好多深圳户口嘅，而家容易好多。咁我就咁样讲啦。我呢个节目咧就同其他嘅节目，即系强国生还者嗰啲有啲唔同。我系讲嗰啲。黑暗面的操作问题，不是生活问题，其实都可以是生活问题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全部都明白。即是上次我讲四会的事，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难教，为什么人民素质这么低，越来越低，其实是因为贪污的产业链造成的。为什么是贪污的产业链造成呢？很简单的，翻学校，个个都教你唔好贪污啊！八名八耻，乜都噏得出啊！点样伟光正，学雷锋？而家都一样讲紧学雷锋啊，不过你又唔想睬佢嘅啫嘛。同啲细路仔讲，咁个细路仔个老豆做官嘅，或者做生意嘅，啊，各样嘢，喂，中秋嚟紧嘛，想下办法，屌你老尾就托个朋友送啲礼啦，送啲礼去啦。咁我仔睇到，你又叫我你要做人老实啊，做人要正直，扑你个街，你转头你又真系送礼，唔送礼做唔成，交往系啲时候卖人情。个做官嘅，唉，上高执得好严啊，做人都系要老实啲。咁你日都听到你同啲朋友啊喺度讲呢啲嘢，跟住转头后门有人揿门钟，扑你个街，抬两盒月饼，嗰啲月饼里面仲有馅嘅，咁你点教咧？个仔点样教到个仔咧？点样教到个女咧？咁佢哋亦都明白口头要咁样讲，实际唔系咁，所以中国人嘅素质越嚟越低，其实就系佢哋嗰度唔好话文化，系佢哋个即系嗰个食物链啊，一个到一个系咁传落嚟。有啲话啲教师点教，唔好话教师节啦，考试啊，你唔送礼啊，平时啊，你唔送礼去啊，屌你老咩，你个僆仔啊，都唔翻喺学校啊，过得好啦。明白啊？我识得啲啊，即系早两年前啊，有个教幼稚园嘅靓女啊，同我都几啱倾。喂，好似而家呢啲咁食月饼啊，食金沙啊，香港啊，新奇市场啊，乜都有啊，断商嚟啊，所有嘅先生啊排大队啊，惊死你唔收啊！你话唔收啊，再大盒啲，即系佢觉得你嫌我 cheap 啊，再大盒啲。佢想办法令到你对我个女好啲，对我个仔好啲，唔好留难我个仔。你唔信，即系做医生亦都一样。点解一定要送礼啊？唔收咧，佢有份人工，你唔收，佢惊你啊！你唔收，佢仲惊啊！你收我个心安理得。哎，我俾咗钱你， 啊，财可通神，中国人佢哋嗰度，所以咧，你哋唔能够用一个普通嘅事物去睇佢哋。有啲人话，你啊成日都维稳噶啦，啊，你啊政务收晒钱，我都系啦，好嘅讲，唔好嘅唔讲，我讲嘅一件事俾你听，冇好坏嘅。啊，譬如好似我哋觉得呢个系坏事，但系佢哋当地人，佢哋唔系咁样生存唔到，佢唔系咁样心安唔理得。咁你要佢点咧？瞓唔着噶，我仔听日翻学咯，屌教师节冇送礼，全学全部送我，我唔送我仔点咧？佢点样过得到？系咪啊？有阵时睇多啲咯，好似佢落到嚟香港，佢哋都觉得佢哋大陆嗰套系咁，落到嚟香港咪咁咯？点解你话一讲喂，屌有冇办法钱解啲解决啊？因为佢哋喺大陆就系要钱解决啊嘛，系咪啊？除非你真系识到个。识到个人，嗰、那个人卖你账嘅，切一毫子都唔使，请埋你食饭添。咁你睇下你自己系咩人，身份系乜嘢？嗱，讲到呢度，其实仲可以再讲再深入啲嘅。但系咧，其实即系我啲口头禅，其实唔啱。我其实啲想讲讲选举，因为冇咩时间，都系做两节啦。咁希望下次讲选举，我哋香港嚟啦，我就会投万必。我住新东嘅，咁咧我希望咧，又唔好讲话，哎呀，同路人长毛啦，各自中意啦吓，又干涉唔到人，咁我七票全投万必，啊，咁我就今年咧就冇拉票啦，咁但系咧该嘅，我都觉得佢做得好嘅，我就投啦，其他人民力量嘅嘢唔关我事，我投个人，唔知我系边个，但系我觉得几满意佢啦，七月二十号过后。今年7月20号所有的同乡会江夏有香港身份证的所有的商会是大陆拿了香港身份证的他香港报的地址的人由7月10号不能外出是真的我跟吴克俭未讲的事话是一样的我跟那个杨慧雄一样的我真的见过乔布斯我都跟你说是真的全部乖乖地留在香港等那个政治操作票冧去哪里现在晚晚都有人喝茶吃饭所以民调不可信因为民调做不到这一班人这里有多少人水有几深我自己认识的只是他们同乡会啊商会的势力捞捞埋埋我识的超过三万人。这些是香港人是香港出生的香港人有大陆出生的香港人有全部都是等緊9月4号。有些人譬如听我节目或者他都是其中一份子不过听我这节目啊听下看看你讲什么都好啦可能他们都可以比我更清楚。所有的利益不是现兜兜给你全部大陆给你。只要你大陆有生意大陆有投资有成他们就给你。我认识的人我自己略略计过数有三我认识的人的商会我不认识的有几多少我不知道超三万人他们那部分人。所以民建联工联会新民党叶刘咁啊到时等下Tony蔡分析啦因为佢讲到我即係早两日阿 Johnny 生日啊咁啊食饭咁啊讲到我真係五体投地咁啊係认真如果觉得香港仲有希望嘅话投票自己揸緊自己一票睇清楚边啲係骗徒即係好似卓允之讲王杨达、王毓民、王维基，呢啲系咩人啊？黄师实际系蓝底，睇清楚系红底。啊，唔系我讲噶，我引述嘅啫。阿卓允之小姐，咁我就话自己睇清楚，你嗰张票投俾边个？其实投俾边个冇所谓，因为民主社会，你相信佢咪得咯？系咪啊？ 你投俾梁天琦，不过冇机会啦。啊，你话梁天琦支持青年新政，你投佢都冇所谓，民主社制、民主社会。但系有阵时热情过后，都要理性分析，自己揸呢一张票投俾边个，系真系帮到你的。徐少华讲得啱，我投一个会当选嘅人，而唔系投一个你相信嘅人。你要当选嘅人，呢、這个人会做到嘢，而唔系投一个唔知会唔会赢、唔不确定性，因为呢一票系影响全个香港。虽然话选举多捻鱼啦，屌你老咩，而家都搞到咁捻烂咯，点点点点点，咁咪索性唔好投咯，移民咯，系咪啊？咁你既然要投呢张票，就要投一啲相信佢嘅人，同埋相信佢会赢嘅人，系真系唔系相信咁简单，你要分析过佢系咪会赢啊？是咪啊？因为而家已经碎片化到不得了，但系佢哋而家啲人老少话头，建制派，屌你分裂得仲紧要，分咩裂啦、啊？你讲俾我听点样分裂先得噶？都系问，而家屌你全部系协调，一协调嘅就全部归边啦，除咗个侯志强啫，系咪啊？侯志强都唔代表唔归边啊，因为佢系咩啊？乡事派到投票嘅时候，一车去嘅时候投翻俾民建联，有乜出奇啊？佢摆个姿势出嚟啫嘛。所以咧，听选举分析，阿 Tony 话九月四号做特辑，咁啊真系睇开票啦吓。咁啊，我都相信 Tony 蔡咧嘅见解系好厉害嘅，系我佩服嘅人一，即系佢个脑筋啊，唔系我哋呢啲咁蠢蠢钝钝嘅人可比。咁我又再讲啦，讲翻啲网台嘅嘢啦，即係我佩服嘅嘢啦，因为选举临近都噏几句啦。我喺呢度公开呢多谢，因为有啲嘢我做唔到亦都做唔出。咁我呢就多谢呢个花生台嘅院长同埋昌昌，因为昌昌曾经令我好气馁啊，咁但係呢就是我自己个人感受，亦都唔系是非。咁但系咧喺呢一次咧，苏王行动同埋何志光集合晒嘅力量，我系非常佩服佢哋嘅，因为我做唔到，我亦都冇呢个时间付出。佢哋真真正正九月四号分胜负，我绝对百分百去佩服佢哋，因为我系一个咁嘅人嚟嘅。我决定咗一件事呢，我就唔理后果，我做到底，所以输就输到底。咁呢喺呢件事上，我冇能力去做得到，咁但我就敬佩一啲佢哋真係做到嘅人，成唔成功唔知，但真係做到底呢一镬係咁样。所以呢听我节目啦嘅嘢呢，咁我都係讲返啲，可能呢次都冇咩讲，不过係啦，片言隻语啦，中港其实好多嘢讲嘅，咁但系咧我就嗰日同阿 Tony 倾开，咁 Tony 话喂，不如你自己开一次节目做啦，啊点样做法啦，你嘅，咁但系大 N 又同我讲过，喂大肥啊唔捻系睇小你，屌你老咩会唔会肝糖啊，做得几多集啊你，咁样话我啊顶你个肺啊，好，咁我话俾你听啊，好似呢啲头先我所讲嘅题材。两三年啦，因为唔系净系讲嘅，其实好多中港关系，包括香港好多实际嘅操作方面，点样影响大陆，大陆点样影响香港，我都即系片面咁了解啦。即系答你唔到，我就唔讲，因为唔系我识嘅嘢，系咪啊？讲经济大环境、大数据，使閪听我咩？屌你老咩系嘛？股票上落唔使理我啦，但系小市民点样嘅生活方式，包括香港。其实而家下低嗰啲人系点样做？香港人好有钱，贫富悬殊好大，但系香港人好有钱，有钱嗰阵系你难以想象。包括普通住公屋嘅、私人楼嘅、后生仔嘅，好有钱。只不过话有一部分佢哋觉得自己冇上流嘅机会，即系等于零售业，即系唔好叫阿七五九林生咁气馁啦，讲到咁惨，但我都话啦，香港而家系高消费，越高消费越好生意，唔争客。你做斗平斗贱嘅嘢唔好做，即系人民超市做得对，唔系卖广告，我讲认真嘅。佢开头卖咩噶？ 诶，帮啲穷人啦，啊回回水啦，啊点样点样啦，啊文具啦，啊卖平价饮包汽水啦，两个半银子一罐啦，做唔掂。咁人民超市点解有钱赚？因为而家唔系做呢啲客咯，唔系人民服务咯，系为人民币讲笑啫。其实为钱服务咯，佢咪先至能够真正做盘生意咯。点解做盘生意？养生汤啦，系咪啊？卖月饼啦。佢唔会卖乜，佢唔会卖金枕头噶。点解要卖猫山王嘅？有利润啊嘛，贵嘅嘢卖嘅数量唔多，利润高，咪有钱赚咯。因为本身就系一件咁嘅事啊嘛。点解要卖冻肉啊？虽然我觉得人民超市做得唔好，好多方面做得唔好，有啲嘢我觉得系唔应该卖嘅。即系我自己小老板啊，我啲比较眼光差啲，但系佢喺呢个层面上都勉强合格嘅，但系我觉得佢有啲嘢都系做得唔成功，系可以做得比而家好几倍嘅。但系有样嘢佢走对咗路，就系做一啲高级嘅嘢。尤其佢自己本身质疑中，冚家产唔做太古城客做乜嘢啊？系咪啊？好简单啫嘛！每一次开放日，睇太古城落嚟买嘢嗰啲人几多？同埋嗰啲人仲惨喎，喺太古城佢唔识格价嘅，佢唔会深水埗格价嘅。佢唔会上水屌水货商场，我即系你买金沙，你同我讲话，诶59个几好平啊，我52蚊买到啦。区域问题，但系你一样有你嘅客，食争7蚊，你都食死人啊，系咪啊？但系嗰啲人唔会去，咁你嗰度系最平噶啦。我咁讲啦，林生努力啲啊，你系我哋好多人嘅小市民嘅偶像嚟嘅，咁啊。擦鞋讲几句啦，咁好啦，其实时间差唔多。嗱，我讲多两样嘢啦，题外话讲太多，讲多两样嘢。有啲人问我，系即系都系网上问嘅啫。香港同大陆，你点睇？经济点睇？有个啱啱识嘅 at 我，啲人成日讲资爆，我都再讲一次，唔会资爆，慢慢阴干。但系冇资爆呢回事，同埋有啲人话咁睇好，屌深圳、广州，屌你老味妈妈，你讲呢啲多余啊！你而家你由1000万人到2400万人，全国之力集合喺几个，就靠嗰几个大城市，嗰几个城市点会爆？出边死晒嗰啲都唔会爆噶。伦敦嘅楼价最贵，伦敦周边唔得嘅，但系伦敦都唔会死噶，即系好似纽约一样，系咪啊？好似香港亦都系。屌你啊！冇厂啊，做厂乜乜香港都冇厂啦，你东莞冇厂有几期啫？唔好成日问啲问题啦，你可以转型噶嘛？系咪啊？成日话我冇厂，借唔到钱，借唔到钱啊嘛？你冇方法啊嘛？你有方法咪借到钱咯？哎呀，我哋要借贵你啊！乜乜银行冇，俾台底钱咪得咯？我都话你要搵到个人咯。我识得好多农民工啊，冇稳定收入噶，冇钱噶。佢要办张信用卡啊，识得个做屌你老尾喺银行做职员噶，啊同人哋写文件嗰、那个啊，写信嗰、那个啊，屌你即系新写申请表嗰、那个出嚟请佢食餐饭啊，台底俾5嚿水啊，批捻咗20000啊，喂大佬，你唔好成日都讲呢啲，成日喺个台度，即系唔系唔想答你啊，而呢啲问题，你喺大陆做生意个玩法你知道嘅，而你真系问翻我呢啲咁嘅问题，我有句说话讲真嘅。我唔系唔屌你唔得啊，而系你唔屌唔得啊嘛！自己有时谂下，聪明啲，系咪啊？我都话啦，你要搵多个人，嗰个人真系实际操作嘅，你就得噶啦。钱，中国大陆而家就系唔争钱，因为佢识印。你美国印债券，佢直头唔使问你，不停印人民币，印死人头，啲钱点去？喂，大佬，咁点解人哋做房地产？屌你老母又唔争钱啊！试过有段断裂噶，而家屌做房地产，点边个争钱噶？你话俾我听，系咪啊？烂尾楼点嚟啊？咁点解佢可以咁啊？我有机会讲啊，200万变3亿嘅古仔俾你听啊！下一次啊，200万公众集资筹咗200万，卒之变咗3亿项目，有机会我同你哋讲下，真人真事喺新兴啊！摄影相啲新兴云浮。成间嘢间厂就系做遮落嚟香港嘅一个操作，做一个 Hello Kitty 遮买日本，蚀到扑街，但系因为咁嘅途径，头头尾尾揾咗12亿啊，华丰散厂啊，上去睇下， 即系我其实真系唔应该开名嘅，因为我真系人生有即系有威胁。啊 ，Tony 成日讲咪屌你咁样，你唔好出样啊，咪真系大捻镬。我亦都同你讲啊，我本身有啲朋友咧，曾经好巴闭，即系喺广东省都好巴闭，有啲成啊，即系河源省省河源市市长调任上去。啊！广东省省公安厅厅长梁伟发先生，哎，我都有幸同呢啲咁嘅大人物饮过餐茶。佢嘅官好肯定，亦都知道我知道佢咩门路，点解可以转职上一个咁撚大嘅官？咁我想问你啦，点解佢哋得你唔得？我都话东莞转型，我有啲朋友做雪褛都转咗养龟啦。啊！唔好成日仲留恋紧，屌你花花世界，晚晚叫鸡场。屌你老母！屌你啊！去到嗰度五百条女任你拣，喂，日子过咗噶啦，但系经济复苏，我讲嘅系真实嘅个政策，全国之力啊，落嚟东莞啊，冇可能唔做旺噶，因为用13亿人口令到800万人口有钱有几困难啊，啱唔啱啊？嗰啲人挨肚饿去支持你啫嘛，所以咧讲到呢度啦，希望就。多啲收听啦，如果我有能力嘅咁啊，真係开个独立节目啦，唔係淨係讲呢个大陆嘅，其实讲东南亚，即係欧洲美国我未欧洲我去过，美国未去过，澳纽未去过，即係都系井底之蛙，同 Eddie Sir 真係距离得好远，所以旅游节目啊，我哋呢啲只係讲部分嘅知道，讲下菲律宾，讲下越南，讲下缅甸呢啲地方，印尼、马来西亚佢哋點樣黑同中國嘅生意點樣串連？香港做咩角色啊？呢啲咁，我希望咧有機會同大家講一講，好似香港咁一般做嘢。而家其實貪污嚴重，條數點出點樣去？小市民即係你炒地產冇講啦嚇，啊打份工冇得講啦。但係你做生意好多牽涉政府工程，輕或者唔講得，因為牽涉飯碗啦。咁啊～牵涉好多嘢嘅，咁最后尾回应啦。有个网友问：长春人我穿翻嚟嘅，你嘅利益喺边度？我纯帮手就仲悭捻咗万几蚊，因为我真系嗰阵时真系见识少。屌你老味呢单嘢真系，即系我都觉得冇即系即系自己都抬尾头啊！唉，所以个老友又唔见咗钱啊，佢又冇怪我嘅，我亦都再讲一次啊。喂，够钟未啊 ，Alice？ 够啦。咁我希望下次喂讲多少少两分钟。讲一个而家好兴嘅有套叫做城寨。城寨风云。咪城寨咩啊城寨咩城寨咩城寨英雄。佢哋讲嘅八极拳。嗱我就唔冇人哋咁撚叻。啊懂打八极。其实八极呢系一个我对佢有了解我唔系上网抄㗎。因为我懂得有啲好多人系做玩八极拳㗎。佢哋好厉害嘅，系以前一套咧清朝一套嘅暗杀拳嚟嘅，最出名有一个人打八极啊，叫做打遍嗰阵时叫天下无敌手啊，即系你当打遍中国无敌手啦，其实天下作捻大咗，嗰、那个叫李书文，好矮嘅，四尺几嘅啫，一支英枪，靠八极拳打遍天下，而八极喺大陆喺香港系冇咁流行嘅，但系喺台湾。总统府部的保镖一定是练过八极拳的是一套暗杀拳来的。你可以问一下所有警察厅长啊或者好像 Eddie Sir, 你可以问一下的。他里面必修的因为这个是实用的不是太极是八极拳。我是一个朋友他曾经个老豆是做过这个总统府的护卫的。他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回了天津。就天津咧，就因为个当时要统战，就你个老豆咧喺嗰边做个大官，退咗休啦，就叫你哋翻嚟投资，俾咗好多着数。嗱，呢啲可以下次讲，讲啲好捻好笑嘅嘢俾你听，因为呢八极衍生嘅。咁啊，今日到此为止，再见。